515-0015-515-0015-5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您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赞美春天的诗《春天的邀请》。拨开风雪狂野不羁的吼声，我听见春天在叩击窗棂，早春修长的手指拨动我们的心，要把所有人的眼睛一下子全叫醒。啊，我看见残雪下面溪水在梳理长长的发辫，已经计划好新一年的遥远的旅行。我看见远梢一枚绿叶最早来参加春的舞会，别小看这鸟喙一般的绿叶，这活的翡翠正是我们崭新生活的图腾。我听见不请自到的雁行在长空呼朋唤友，翅膀上的雪花早已抖落得干干净净，别不理会这衔春的候鸟一闪即逝的啼叫，这浪漫的歌唱将引领我们走进真切的梦境。只因为我们走过四季才珍惜春的轮回，只因为我们无愧岁月才对时间有超长的感应。我们惊讶中国的沧海桑田，我们感叹身边的石破惊天，我们带上推土机塔吊和崭新的城镇乡村，一路狂奔，一路风尘，一路创意，一路巨变，一路寻春探春闹春，一路的梦想和光荣。啊，就这样我们怀着梦想披荆斩棘，就这样我们携着春风日夜兼程，我们正在创造人间传奇时代风景。来吧来吧，请365个好日子排着队的来吧，请提前接受春天的邀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环路的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南二环的右安门桥到开阳桥的由西向东，还有北五环的仰山桥到来广营桥的由西向东，还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长安门桥的由北向南，这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建国路的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大家一块儿到京郊的古村落转一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班时段啊，陪着您跟您一块儿聊聊。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咱们终于要放出去玩一玩了。哎，怎么能说终于呢？我们放假刚回来哈。 嗯，那你为什么要说放出去玩一玩了？ 因为这个猫了一冬了嘛。 哦， 对不对？你这一冬天，你就算出去玩，好像玩的也不是那么的畅快。 是的，而且哎，今天开始天真好哎。 是啊，嗯，多棒的天！好多人都说这天就不应该上班了，应该出去走一走去。 咱们是直播。 嗯，是啊，这个，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儿一块儿，我们用文字，您可以出去走一走，而且周六日马上到了。 是的，是的，是的。 据说这个周六日天还行啊，就目前为止天气预报看天还行，您可以趁着抓住这个春天的小脑袋， 嗯， 对不对？不是小尾巴了，抓住春天的小脑袋，出去踏踏春去。 对，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计划，因为现在开始。北京的周边包括京郊很多的花都开了、 哎、 应该会很美。 是， 但是呢您再一想，比如说到四月初，因为那时候又要放清明节的小长假了， 嗯， 那如果再出去的话可能就都是人了。 对，是啊，好吧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啊，推荐的地方都不一般，就是他老玩的那些地方、啊、嗯，你就会觉得我的妈呀，北京周边还有这种地儿呢。 我的妈呀，他找的这些地儿从来没去过，怎么这么漂亮啊？ 就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他朋友圈， 嗯， 我说诶，今儿不是哥来上节目吗，怎么感觉是往外走的感觉呢？哦，看来是之前拍的，可能 是 吧。 没错， 来吧，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许久未见的我们的京郊王王海春。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哎、我终于又来了。 哎呀，欢迎春哥啊、嗯、今天呢咱们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嗯、这我想一说出去玩，大家心情其实都还是挺愉悦的、 嗯、 这种玩就春天玩跟冬天玩不一样， 嗯， 对吧？尤其就像我说的，憋了一冬天了，到春天呢大家都想出去撒撒花去、 嗯、 撒撒野去哈、嗯、您就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啊、 嗯、 您现在能想到的最想去玩的那个地儿，咱别说太远了啊，你说我要去巴黎，你别得太远，放鸽子这咱就在京郊这块地儿找一块，您说我最想去，比如说我去密云是吧，我去水库旁边，我去吃烤鱼去，或者我去那个柳沟，我吃豆腐宴去，这也好久没见着了是吧，好久也没吃着了，想念了，想去哪儿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问问两位呗、 嗯、 你们最想去哪儿啊？花花先来。 我最想去人少的地方，有吗？ 现在去喇叭沟门应该人不多，我觉得。 喇叭沟门，喇叭沟门现在开了吗？ 嗯，现在没开 啊， 然后但是那边的话， 我说人少吧。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北京郊区有很多地儿，就是说你说例如喇叭沟门，其实沿途自然景观也非常漂亮， 是， 然后挨着白河，包括峡谷，白河峡谷里头其实不一定非得进那个景点、 嗯嗯嗯、 这条路沿途都很好看， 嗯， 其实刚才说到您管围子叫花花， 嗯， 春天其实就是应该看花去 啊，是， 花也有不同的、 嗯、 但是一般人可能以为就是说看梅花啊，看那个月季啊， 我们 看牡丹、啊、 看野花， 这花呢我认为吧，相对来说人为的后期的这种非自然感 啊， 要看就看自然的花，而且最美最漂亮的花， 嗯， 例如北京其实最先开的什么花，其实应该是山桃花和山杏花。 山杏花我还真没见过，山桃花我见过。 嗯，它们的颜色不太一样，其实你看树干也能看得出来。例如，你要看桃花的话， 它那树干它是润的红色的，就是没有什么的裂，特别润， 而且就你觉得有一种包浆感。 哎，对对对，要不然好多人专门的话有卖那种做拐杖的，然后很舒服摸着。但是杏花正好截然相反，它那个干是裂的，灰色的，这个就明显就不开花，你都能分出来哪个是杏，哪个是这个桃，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要看杏，我觉得去哪儿看，延庆。延庆的话，从那个古崖居到玉渡山。到龙庆峡这沿途有一条专门的旅游路，就是大货车啊什么的都不许上，只能是旅游的小车可以走。那有一片是种杏花的，就是你从里，而且它那山路呢起伏特别大，上上下下，你真有那种穿梭在杏花海之中的感觉。 哦， 还因为延庆这边种杏的特别特别多，包括它的香营香屯那边也有大片大片的杏花，我觉得都非常好看。如果要说看山桃花，我觉着就怀柔山区都有很多，尤其是有一些野长城，也不能说野长城，例如摩崖石刻是正式对外开放的，它那边也有一些残长城。如果赶到这个季节去的时候，你觉着那个长城它在山顶上、山脊上，哇，简直就是穿梭在桃花海中，就是它的左右全是桃花，特别漂亮。而且的话，因为就真跟桃花海似的，你在那个桃花林里走的时候，往长城上的时候，如果有一股风吹来的话，真是那种落英缤纷，就你身边那桃花飞来飞去的， 天哪，跟拍戏似的， 真有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时间特别的短暂，应该在一星期左右，你要赶它最漂亮的时候去。而且像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地方几乎就没什么人，特别漂亮。 嗯，哎，我 适合咱仨一块儿去 啊？为什么？就是哥得 直接拜了，是吧？赶上桃花开，咱们就拜把子，对不对？ 得嘞， 哎，春哥老大，你老二，我老小，是吧？ 谁是那个卖草鞋出身的呀？ 那你老大了。 哎呀，我相信去这么漂亮地儿，可能拍婚纱的应该也有， 嗯， 多好看。 我认为是肯定会有，但是呢，如果这种的话，往往更多的是去，最最最有名的平谷的那种桃园里头，那边是因为那个桃花呢是更红一下、更粉，那个颜色更艳一些，而且它的相对里头好走嘛，你要拍花里头肯定得有设施， 嗯，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桃花真的开了的时候，你可能从下了高速再往那边路上走。你可能就会堵，一个是昌津路横着，东西向的是那个昌津路，南北向的是那个等于密三路，这条路几乎都会堵，就会进入花海的那范围之内。你反正要能挑平时，那还行。 现在是不是还有点早啊？ 现在还是早一点，还是早一点。 三月底，四月初。 应该在四月初吧，看天气，看天气原因了。 如果要是一直像这两天是这么暖和，应该三月底就差不多了。 可能很快就能开，就包括咱们楼下，我一看那个山桃花已经含苞待放，我估计明后天在城里的山桃花就可能会要开了，这些碧桃类的可能就会开。嗯， 哎，那聊今天主题之前，您简单跟听众朋友汇报一下呗，因为我们两个人老关注您的朋友圈，哇，您东西南北的在北京周边就都跟不着家了似的，而且拍那些地儿都特漂亮，汇报一下都去哪儿了？ 这个冬天呢，我喜欢的是。不是看山水了，我冬天的话是喜欢看一些古村落和古城，因为这个时候冬天呢没有那些树叶，没有那些枝遮挡，会非常的漂亮，而且阳光照出来的话，我觉得尤其傍晚的时候会比较那种暖色调的古城都很漂亮，我就愿意去这种地儿。再有一个就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新兴了大批的非常有特点的，每家都有自己家特点的民宿，真的每家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现在的话，如果是开花这个季节，如果您要现在清明节您订，可能都不一定好订了。虽然说现在很多，现在北京周边的民宿可能得200家左右了都。 嗯， 这么多了。 对， 天，那 而且好多都 俩要参与，可能晚了。 没事儿，村儿也多着呢。 哦， 是吧？我光查那村儿，你就光房山地区就几百个村儿。 哦， 这个呢，就是说现在的。就是说您说村里的这些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就是以前的话你要说跟那村民说我们谈合作，我帮你做民宿，我们请你投入，村民都很高兴，现在村民的话都待价而沽，谁都知道自己这老宅子值钱了，这跟以前还真不太好，不一样了。 等咱俩去，人家可能问的不是说合作的问题，人家就说我们这儿缺俩厨子。 就是招人了是吧？开始， 而且这个我认为其实就是这个由城里人带动农村人做这民宿，我觉得确实是有所变化的，因为以前呢可能都是城里人反正相对有钱有闲，然后去那儿来设计，他们也会设计，但是更多的现在村里的人发现，哎，这样的做民宿，以前都做农家院嘛，以前农家院我可能100块钱200块钱一间房啊，我就哦挺个知足的了，但是人家城里人设计的改造的一间房1000了， 哇， 比五星酒店都贵，哎，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就当地人开始来自己做，而我觉得这种自己做的感觉也更好，应该这就叫要台湾来说那叫在地经营， 嗯， 就是说当地人当地的自己的屋子来自己来做。而你这样的话跟人家聊天或者什么的，他真是能把当地的历史当地这个村的事能跟你好好聊，而且的话相对来说他的资金的压力没那么紧，因为自己的房子嘛，啊，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经营他的感觉会更柔和更舒服一些，嗯， 那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实际上就是原来的那种农家院的升级豪华版， 小资豪华版， 哦，小资豪华版，真的就看您发那照片，连在民宿里的猫我都觉得哇天哪，就那种感觉那个惬意、哦、 舒服， 是是是是是， 嗯， 没错，嗯，真的很舒服，尤其是暖的阳光之下在窗户底下那猫家猫啊，就那趴特别舒服，也一点也不怕人，因为来的都是客人嘛， 嗯， 经常见生人他也不怕生人了、嗯、哎，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嗯， 哎，好吧，这个包村啊可能有点晚啊。 你还要包一个村儿、啊、 没事，咱这样啊，既然说到这个了，正好咱们也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这个冯毅问了，说他下周啊正好要休假，可能有几天的空闲，远地儿呢就不去了，想在北京周边找一地儿，安静点的，就跟花花要求一样，人少点的，发发呆，看看书，喝点自己的好茶啊。嗯，给推荐一地儿呗，就我看您上一次去的那个，有一个是木匠的那个，就所有那院里全是木工活，然后那个主人好像原来也是干木匠的，那就挺好的呀。 那也挺好，就是刚才有一个他提这位听众听的要求呢，是希望静， 哎，静， 静，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也特别好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在那个属于虎峪风景区的后山。你不能从景区这边走，也就是说不能从南面走，你只能绕到南口，从那个云台过去，然后有一条小路盘山，特别的陡峭，然后拐来拐去才能上去。上去以后那块那个村整体基本上都搬迁完了，然后就剩下有一两家，然后其中有一块大概有9间房，然后他给改造了。然后那个阳光就是整个那山谷里头几乎就你们一家所谓的静、哎、就是说如果你不说话你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声， 天哪、 哎、 就那种静， 这样的地方适合写剧本哎，真的 没问题， 干什么都行， 不没信号 多好啊， 不微信它是网络是有的、 哦、 啊，所以说这个地儿呢我就是说真是，如果你要好静真是想读书，而且它有一个大的那个阳台，那就是那个露台那个窗户那位置，就是那种直接是到地面的，应该算那种那叫落地窗嘛，特别大的一扇、嗯、然后它那沿那边上种了好多多肉，大家都知道要多肉的话必须得有阳光得充足才能长得好，它那多肉长得特别的繁盛特别的漂亮， 嗯 啊，也就意味着你坐在那儿，尤其这种算是初春的时候，乍暖还寒的还暖的时候，然后在那阳光下读会儿书喝杯咖啡，哎呦我觉得太舒服了，极静，绝对没人打扰你， 哎呀， 就是可能第一次去的有人可能开半年可能有点瘆得慌， 是走错了吧、嗯 真有这种感觉， 怎么孤零零的就这么一户呢 是是是， 像这种啊好处就是静没什么人， 对 对吧，但是不好的地儿就不好找，您、嗯、这个是我在网上能定吗，还是得有一什么电话啊什么的，打电话 上 提前 定， 定 提前，但是一定得提前，不提前肯定是约不上的 哦、 然后如果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静，因为突出了个静字儿， 嗯， 然后您刚才提那老木匠也特别特别有特点， 嗯 啊，那个地儿呢我觉得适合带孩子带家庭，因为首先他那个村就是他那个房子往下走大概10多米就是到河边了，是淮沙河，可以来带孩子捞个小鱼儿啊，在河边玩会儿很方便， 另外的话，它里边的那种设计的格局，就像刚才说的，那老木匠好多东西都是自己做的。我特别喜欢有一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拿的废料，废的木料，当时建那房子的时候废木料，自己给那个锯了以后，片了以后，当那个积木使。 嗯， 但不是那种正规的，你要是商场买那种积木，它就是自己做的，有圆的、半圆的、三角的、梯形的，你可以随便摆，弄了一个大框， 嗯， 一大框，而且它比一般的积木要大一倍以上。我觉得不是小孩，这大人也特别喜欢。 是， 而且他在那上面就做得很漂亮，很干净，上面还刻上自己用烙铁烙上老木匠仨字儿，就是他的品牌。哎，就自己玩儿。哎，我觉得那也特别好，环境，而且他那地儿离慕天峪，离那个小水湖都不算太远。 哎，他那儿到底是算昌平还是算海淀？ 您说。是老木匠那个， 对对， 老木匠 怀柔， 哦，算 怀柔， 但是离昌平也很近了吧？ 不能说近，它那个位置应该说离慕田峪还算是比较近，它和昌平还隔一座山， 哦， 就是说山可能直线不算太远，但是你想过去，你必须得绕到，从宽沟那口出来，十三口出来， 哦， 然后再往山里走。 明白明白，啊，嗯哦，那可以，正好路过吃那个红鳟鱼的一条沟。啊，还能在那儿吃个鱼， 嗯， 然后就上山了。 对，那地儿离像那个小龙铺啊， 嗯， 离那个鱼师傅啊，反正都不算太远。 对， 嗯 啊，而且的话，就是这个老木匠，他的妻子本身做饭就特别好吃。 哦， 在那儿包院的话是管餐的， 哦， 就是正餐都给含在里头， 嗯， 也不用管，就让人做就行了。 就是我比如去一家子，我能把这院整个全包了。 嗯，别，他九间房呢。 哦，九间房呢。 哦，这个院没有九间房，这个院的话，刚才说那九间房呢是那个昌平的那个，刚才虎峪，这个两个可能您给混了， 哦， 那个呢就是特别静的那个是九间房， 嗯， 这个呢是三间正房，一间呢是二层的榻榻米，那榻榻米能住四到五个人， 嗯， 然后再加正房将近十个人吧， 十个人 应该三四间带孩子一块包这院， 哦， 是最合适的， 合适 合适。 对，你也可以做饭，他锅碗瓢什么都去了，你说我就想自己做， 嗯， 那也行，那上山挖点野菜，底下钓两条鱼上来自己做来，那也可以，就是说这些所有油盐酱醋锅碗瓢全给你配好了。 哦，哎，像老木匠他们家这包一院得多少银子呀？ 说实话嘛，没跟你说嘛，就是民宿现在的价钱都不便宜，如果按一间房算的话， 嗯， 就例如这个院它等于相当于四间房， 嗯。 嗯，没说嘛，一间房合到一千多块钱， 嗯， 也就是说包院可能在 五 六 千， 就是看平时周末还不太一样。其实可，因为它含正餐了， 其实还行， 含正餐了， 对， 而且它不是说一间房的距离，它有公共的距离，例如它有一棵，就那院里头有一棵三百年的老槐树， 哦， 然后那上面有一个小秋千，你可以坐在秋千上来晃来晃去，然后旁边就是那条河，你可以看着河。啊，而且它里边那个池子什么的，它有都有水池，有点那种蓝的白的那种小瓷片，特漂亮。如果但是现在没弄水呢，等弄上水以后会更好看一些。 哟，这就是住村长家了。 嗯，是 多好啊。 这些地儿就不要外传了啊。 啊，就私人留着了。 哎，对， 你放心吧，现在大家这找幽静的地儿的能力啊越来越强了。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去那地儿吧，肯定偏门。光这道都不好走，去了之后发现，哎，大家也都有不少人都在那儿聚着呢。 对， 是不是？ 这个我感觉也是，就是说，尤其是这几年啊，我觉得我要是五年之前、 嗯， 去很多地儿的时候，就是真是没人，真没人， 嗯， 就再漂亮都没人。但是从我觉得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种野游了，找，就是我以前所谓的那些特别偏的地儿，已经有不少人去了。例如像白杨城那头有些峡谷，我觉得特别漂亮，有山有水，啊，连着六道急弯。以前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从来没看见人，但是去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居然都开始堵车了， 嗯， 因为它太窄了， 嗯， 然后大家随便就把路边上一停，一下就堵上了，嗯， 这个就是说明需求大， 对 对吧？虽然民宿现在涨得挺多的，我说的是这个数量涨得挺多的啊， 嗯， 但是估计还是供不应求。 对，出游的人更多。 哎，没错。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木木闹说了，说每年清明节前啊都会说计划啊，我要去看油菜花，但从来都没落实过。想请嘉宾给推荐一下江西看油菜花什么路线，人能少一点呢？我们打算全家出游，不太累的，谢谢了。 江西我不太熟，我就知道房山长沟那儿有，每年都有。 哎，建议你去房山长沟吧。 对呀、啊， 真的， 这多近啊！ 我们因为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就为大家探那地儿嘛，去的婺源，提前了一周，就是花还没有全开的时候我们去的。按说那个时候其实还不算旺季呢，但是我们但凡去见有一大片油菜花的地儿，就全是人。就那个时候提前一周啊，花都还没怎么开呢，全是人。而且呢住宿的话，在旺季江西的也是各个村落里边、最贵的房间可能能到5000多一间。 哇， 是， 当然我说的是好的啊，真的是好，你上楼都是咯咯吱吱的，晚上你别出来，胆儿小的千万别出来， 出来就迷路， 就是你感觉没人但那房子还响。哇，那真的就一个整个一个老宅子，就4间房，每间房里边有一大床，我们就4个人住那老宅子，晚上就听那风，然后就听那个床板或者是楼梯那板，哎呦，吓得这一夜呀、这出冷汗，直出冷汗， 太鬼故事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啊，就是江西婺源啊，就没有人少的地儿。但是如果还想去玩的话，您得提前订，现在您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订了。除了婺源的这些油菜花，您还可以到婺源旁边那儿有一个三清山，那点也还不错。三清山的那个鸡还有它那个鱼特别好吃，有一个他们那个叫农家，我给他们起的名字叫农家乐一条道，就是一条道旁边全是那个就是村民们自己开的馆子，做的呢是就是重油重盐，味道特别足，都很好吃，就是您到那儿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去尝的话都很好吃，每一个都特别下饭下菜，而且那儿米饭是免费，您随便吃，哎，都特别爽。反正就是人少的话，就你要想图一清静就别去了啊，你要想就是我也凑凑热闹没问题。没问题。 说到这看花，我特想说一地儿。但是我不想说这地名。 好，非常好。偷偷告诉我们俩就行了，要不人多。 没错，就是北京啊，你说刚才说的那些花，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但是有一种花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在北京地区有，但是必须得是高海拔地区，就是杜鹃花。 啊。 也就是映山红。也就是朝鲜的金达莱。这个花呢，北京只要高海拔的山区啊都有，但是有一个地儿跟别地儿不一样。就别地儿的话，你看有的话，就是这个整个山崖可能这儿有一枝儿，那儿有一簇，就是这么都星星点点。但是有一个地方，北京有一个地方，整条山谷里头就跟南方似的，这一片， 哎呦， 特别漂亮， 哎呦， 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不想说，我要说出来，黄油还用。这条路又堵上了， 好吧， 好吧，广告时间咱们私聊。 对对对，哈、啊，我们聊的呢，今天有跟大家一块儿分享的，如果有特别想知道的，我们私信告诉你，好吧？啊，特别想知道私信告诉你。另外呢，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出去玩去。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与孩子一起品读一本好书。为孩子开启心灵的旅程，收获美好的亲子时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提倡与孩子一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春天到，秋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or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舞厅里唱惊喜，做梦底下扯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接下来麻烦您给介绍一下吧。 嗯，咱们先说一下北京。明天呢，北京是阳光普照啊，最高气温呢在10度上下，是适合大家外出活动的。那么这个双休日呢，天气在阴晴之间转换，气温也有波动。周六白天啊，天空云量较多，阳光减弱，所以最高气温预计呢只有8度，天气是显得有些阴冷的。而星期天这应该是个晴好的天气了，最高气温呢将回升到14度上下。而这几天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啊在0度左右，所以说早晚呢感觉是比较冷，需要呢注意保暖。再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明天啊，全国出现雨雪的地方不多，江南地区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以及江西的东部，也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这对于旅游来说啊影响不大。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由于冷空气南下啊，将影响这个黄淮地区、长江以北啊这个大部分地区有这个4到6级的风力，气温下降，局地呢降温幅度啊可达12度以上，像江淮、江汉还有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将降到啊15度以下了。南京、苏州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0度，武汉、上海呢最高气温也仅为啊12度，所以近几天前往江南地区旅游，大家呢也要注意保暖。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继续连线，谢谢全老师，再见。 再见。 好，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延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周四啊，带着各位出去玩去。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京郊王王海春。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春哥。刚刚咱们这个卖关子卖的不错啊，好多人在问，我特想知道那个在哪儿。我们的小编呢，好像都已经都回复了啊，都回复了。您去那儿感受一下啊，好看的话呢，拍张照片发过来让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啊，这个当然也有好多的朋友发来问题， 一会儿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呢，也一一进行一些解答。 好， 包括有的朋友问，比如说你看那个，一位姓韩的朋友，他说门头沟四五家人都有孩子，孩子呢都是三月的生日，所以呢想来一个集体的大 party，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刚刚我，您说， 如果门头沟的话，其实它一个是山清水秀，因为紧挨着运动河，再有一个那边的古村落特别特别多，最有名的叫村底下，但是相对来说村底下的话这个名气比较大，人可能会比较多， 是， 但是还有一个村我特别喜欢，叫街石村，就曹操不是曾经有一个，是吧，就是那个碣石，但是不是那个地儿啊。碣石什么概念，其实就是那石头长得跟碑似的，就横七竖八的，有那这种感觉的叫碣石。然后这个村里头有72口古井，所以特别的有意思。 干了吧都。 有的大部分还都有水，但是也有干的。然后那块有一个民宿，然后在那儿住，我觉得也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这种几家子，也有那种大院子的，然后孩子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觉得这种地儿就比较适合让孩子们一块儿去，而且那儿人相对来说比较少。 是是是， 好， 花瓣鱼，感谢你，他说三清山下农家饭有一款小河鱼儿炖豆腐也特好吃。 哎呦，看来去过啊，特别好，那边的，就是我特别想要的一种状态。 哎， 我说我们家那个山头啊， 有来 不是不是，就是人家那个山头啊， 哎， 要是能有三清山那么漂亮 啊， 就真的挺值得在那边安一个小家，安一个小农家，自己在那儿过一过田野生活的。人那边真的是两座就是山直耸入云的那种感觉，就在中间的一个宽沟里边，有一个那我就说的农家乐一条街，全部都是农，真的全是当地的村民在那边做饭，而且人家搞得特正规，每年还弄一次美食节。 嚯， 就是比如说这李家的李大妈啊，和隔壁的王大哥 要 PK PK， 我们都做这个小鱼儿炖豆腐，看谁做得好。他们每年呢，谁拿出来，比如说几十道菜，这家这道菜是第一名，这家那道菜是第一名，就是每家都有自己的第一名的那一道菜。 哎呀， 特别 好，真好，真好 啊！好吧。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Tony 也说了，他说以前啊，每年都去圣泉山，去爬爬山，不仅买门票还管饭呢，特别好。近几年没怎么去了，去门头沟的清水湾了。 圣泉山也是，以前呢，他的宣传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买票我送饭，那意思就是只要你来这儿人，我就是他旁边的话门口就好多农家院，就可以去那儿吃，平时门票。哎，我觉得那个确实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去，因为确实挺实惠的。然后其实北京郊区啊，只要一开春，各个地儿都挺漂亮的。但是呢，可能有一个规律，就是大家要去玩的话，可以感受一下，也是相当于北京地理的一个知识。因为北京的话是西北高东南低，如果你要想看花的话，它是有一个时间顺序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上花的话，先从例如那个平谷密云怀柔这边，然后你再奔延庆门头沟，因为那边的花是要比这边晚其实挺长时间的。 其实就跟比如说有山没山啊，冷不冷啊，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它海拔高自然就冷。 明白明白，当然了，再次也要感谢我们的编辑啊，到现在为止已经至少不下70条在回复杜鹃花在哪儿，我告诉你那条沟在哪儿，非常感谢我们的编辑啊。 是啊， 当然了，哥，下次你再去堵车呢，不能赖我们。 我这么想的，我有点后悔说呀。 来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今天呢，让海春哥来呢，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周边的这些古城落啊，古村落，应该跟大家说说。有很多人都在说啊，北京周边有古城吗？古村落听你说，古城有吗？ 其实北京为什么说古城多呢？因为主要是北京，首先它是过去的一个等于皇帝所在，也就是说重征之重的一个地儿，它的守卫一定比较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为什么咱们北京长城大部分都是明代的长城？因为长城之外，那属于是 出关了， 出关了啊，等于是关外，所以这块经常是战事比较多，也就意味着其实一条长城本身是起不了特别决定性的防御作用的，因为住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在这个长城沿线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边关的一个 古城。 嗯， 这个其实是为了防御的一个古城， 就是当时的部队在那边驻扎。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时间久了以后，就是当地的这些等到那个清朝以后，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个防守的压力了。 嗯， 但是当地的这些驻军就渐渐演化成现在的村民。 啊， 像这种古城，北京的话，其实从东一直到西都绵延不绝。 那按您说，应该还挺大的这些古城， 非常的大。就也不能说多大啊，就是因为其实你看过去的古城的话，都没有说绝对特别大的，但是它的防御设施，它的那种感觉，而且包括一些古寺庙什么的，在城里都能体现得出来。 哦，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观赏一下，去看一下。 比如说像现在特火的古北水镇， 嗯， 在过去算不算是一个古城啊？ 它不算古城，其实古北水镇呢，就是完全是新搬过来，照着南方的这个水镇的这种感觉完全搬过来。以前的这块呢其实就 是 只是一个村 啊， 有几 个村落啊， 对，小城台。但是在古北水镇附近有很多的城堡。大家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原来特别火的有一个景区叫云秀谷的。 嗯， 这云秀谷门口有一个叫姚桥峪古堡的，它就是明朝的时候一个边关当时驻守的兵营，然后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民俗村。现在为止它那个城还在啊，但是里头的建筑已经都变了，上面城墙可能有些毁了，但是现在建一点点开始恢复。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能感受出当时的历史，当时的那种金戈铁马，包括它的那些好多那个你能看得见，它有好多那种敌楼啊，就是烽火台都可以看得见。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值得去看看。这个古城应该是在北京，应该算是最东边的了。 嗯， 沿着长城，除了要 就在密云的最边上是吗？ 密云的应该算是 东北侧， 东北侧靠近雾灵山，应该是在那有一个叫雾灵西峰的景区，就它的门口，紧挨着雾灵湖，也就是姚桥峪水库，现在叫雾灵湖了。啊，那阵鱼特别好吃，嗯， 真好。你说咱俩这上班耽误多少事儿？ 哎，那也得上，也得。哎，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古城东边的，您刚刚说东西南北是都有吗？还是主要集中在东边和北边，还有西边？ 这个防御的古城主要都在北边。 嗯 啊，如果要是说其他的话，你看。嗯，最著名的宛平城应该说是保持的最好的一个， 是 紧挨着 最近的， 对，紧挨着卢沟桥，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 嗯， 但是它跟那种边关那城还不太完全一样。 嗯，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知道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昌平沙河那一带， 嗯， 有一个巩华城。而且那巩华城边上紧挨着沙河，沙河上还有一个桥特别特别有名的，叫朝宗桥。据说当时那个闯王然后进入北京都是从这个桥上来走的，也是重中之重。你要现在再过的话，因为你在高速上其实你能就看得见，就在高速的路的西侧，然后那块有一个特别大的石碑，现在都拿玻璃给保护起来了，上面就特别漂亮的大字朝宗桥。而且它那个桥墩子都很有特点，上面还有镇水兽，都可以好好看的。嗯， 哦， 这个孔华城的话现在还留着有几个城门在，城墙大部分都毁了，但是还有一些土基也在。然后据说这一块地方以前都是包括明朝的皇帝去十三陵，他们要在这儿停灵一下，因为不可能一下就运过去。 嗯， 包括皇帝们去十三陵去那个拜见的时候也要在这边可能住一晚休息一晚上。 嗯 啊，所以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历史遗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嗯， 据说可能现在已经快要修缮一下了。 嗯， 可以看看，起码城门都还在。 哎，这些啊就是爷们儿特别喜欢。 嗯， 我那时候去应该是去广西，然后广西和越南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不是走它的关口那边，走的另一个方向，但是也是在越南的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基本上都没人。他们说，哎，我带你去一特，就是他跟我说是特恐怖一地儿啊。 嗯， 就是那我们都叫鬼城。 嗯， 进去之后啊就离老远啊你就能看见黑乎乎一片。到那之后整个城里边什么都有，就是那些什么饭铺啊什么这些药店呀，全都有，但是一个人没有。 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啊，等于这是开发商开发失败了，最后没攒起来人气，但是咱们还往前走。 我以为是千与千寻的。 再往前走，走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像过去的城墙的那个关口一样，一看那关口，他说你看这墙上的这些洞，我一看哟，我说这枪打的吧，我说不光枪打的，还有炮打的，就说这么多年没修过，这个墙也特别有意思，就也没倒过，而且呢当时开发商开发到这儿没钱了，本来是想修来着，后来呢就没钱了，也就没再修，整个看起来特别有那种沧桑感，历史感非常有意思，你就能够想象那时候哟，冷兵器的时候，包括有火药的时候，打仗还是挺惨烈的那种状态，都能看得到。非常有意思。 就密云的话，这个城其实不止这刚才说那个，紧挨着姚秀玉水库边上还有一个小口城堡，也有点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密云的话最重要的关口除了古北口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是白马关。现在的话那个白马关城城墙上那个牌匾还都留着，就原来的那个遗迹都留着，而且这个城里头的那些村都非常的还原始状态，我觉得挺值得看的。而且在城口还有一匹马，这白马关呢反正有一传说是杨彦昭镇守的，但是其实啊这是有点讹传，杨彦昭因为没进过北京，他一直都在霸州雄县那一带，其实但是其实北京有好多跟杨家将相关的传说，大家肯定是都为了这美好的这种念想。然后这个城关而边上的就是这个城为什么说比较重要呢，你可以看就是这沿途这没多远有三道关，刚才一个是这个刚才说的白马关，再往南一点还有一个叫红东峪的水关，水关城市现在那水关的关门也还在，就是底下能走水的，在水关再往下一点还有一个下营，这下营呢当地村民说我们这儿是秦朝就有的，叫柳州城。这个城墙也都留着它，而且这城墙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明显有点像瓮城的那种感觉，就是从山顶上有一个三角形似的那种感觉到底下。然后这个呢是明朝，我觉得有好多城关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在那个这个柳州城边上还有一块有一个纪念碑，因为当时有一个抗日英雄的一个惨案在这儿发生，大家如果想缅怀一下纪念一下先烈，也可以到这儿来看看，就三道关连在一起，我觉得也值得走一天。 哎，真的就是，当然了，您对北京周边非常熟悉，这个公认啊。再其次，我觉得你的记忆力也太好了，这些地方你都能记得住这些名字，包括你怎么走这条路啊，真，哎呀，这太不得了了。 我觉得首先啊，没说我跑的时间长了，我在郊区跑了将近20年了。再有一个，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这喜欢东西，我就看到了以后我就能记得住。你说让我看点学点别的，那肯定记不住了就。 对，关注的方向不一样啊。 对， 是，来， 就像你说的，总结特别到位，没怎么回过家。 对呀、 对吧？就老在外边飘着啊。 来吧，那我们先放松一下。 行吧， 我 们先说个旁的。 对，先说个旁的。 爱到永远说了，说推荐一下呗，我们望京10个人去吃烤鸭，去哪儿呢？大概多少钱呢？望京你熟吗？ 熟啊。 那你推荐吧。 不，就锦方啊。 哦，锦方 啊，不是那个民方啊。 哦，民方 啊，民福 啊，四季民福呗。 四季民福， 终于说对了。天哪！对，四季民福，望京有两家店的，都可以去。人均的话，点鸭子，我觉得150左右是能吃的。比较不错的， 对 啊， 因为他连锁店，然后他做的鸭子也值得大家信任嘛。 对对对， 而且在那边吃什么都有，但是烤鸭可能相对少一点。因为那边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地方以外，另外还有一个金百万，哎，对对对，还有金百万，也很大。 对， 是 四季民福，记得吃碗那个炸酱面啊。有点想了，来先进一条广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的朋友也在给我们推荐，祥和生说了，沿河城也不错呀，给我们发照片了，有一个永胜门，特别小的一个小城门，沿河城与敌台等等等等啊， 对， 这个 朋友肯定也是一个资深玩家，因为沿河城的话，它也不是正常对外的一景区，然后呢，它其实就是在永定河畔，应该是在珍珠湖的上游地带，也是一个扼守的一个边关重镇， 就是西边呗， 西北方向啊，这个等于是其实奔怀来。就是等于奔你要山西大同什么的都可以从这个方向走，也是过去的古商道，也是过去的古军道，反正重中之重，所以这位朋友能去那儿我觉得也不错。而且那边的话应该也说是北京的所谓长城的最西端了，他刚才说那敌楼是真是有，他不是跟城在一块儿的，他要么就是扼守在山谷，要不然扼守在了一个反正重要交通的那个路口，都上面写着沿字第多少多少号，从一一直到十多号都有，如果要是号这个的，你有机会可以把它全走遍了，都特别漂亮，而且相对有几个敌台保存都特别完整。 好，这个也有推荐的红星牛小二啊，人家推荐的就是这个人自己的家乡，说我们房山的普洼就很美啊，都没见过雾霾什么样，我们有小西藏之称， 对， 普洼确实挺美的。 普洼的话特别美， 对， 而且沿途也特别漂亮，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条呢是从十渡上去，到了十渡那块一直向北，然后可以到普洼，还有一条道我是建议走这条道，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相对来人少，而且景色也特别好看，就是从108国道进去，108国道从门头沟进，过潭柘寺，过戒坛寺，然后进到河北镇，进入房山，从房山一直处过那个霞云岭，在盘山过去就能到这个号称小西藏的普洼乡。普洼乡的话我觉得有几个，一个是春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好头梯田，然后你要等他们灌水的时候，浇完第一遍水的时候，真是层层梯田，那种颜色特别漂亮，而且呢它有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呢也是免费的，号称叫花台山脊游，就是咱们北京所有的景区你可以看啊，基本上有一个规律，就是两山加一谷，关上门就收门票，就是这种感觉，都是这种中间流水的这种。但是它唯一的一个是在山尖上走的，就是这个普洼乡，一侧就是悬崖，另一侧是一个稍微缓一点的斜坡。等到春天的话，也是这个斜坡上都是野花野草，特别漂亮，而且那个山道走的时候特别刺激。但是那个路其实它修得很好，而且每个小山尖上还修个小亭子，你还可以休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对 这个地儿 当个瞭望台， 对，我有一次赶上去的时候，远处下雨，就是我这边没下雨，然后远处下雨，而且那云彩中间呢还有阳光能透过来，就看见真是远处能看见那个雨往下下那种感觉，哎，我觉得特别好，当时我就是担心一个，因为我站在山尖上，会不会？ 没事没事，你没放风筝就行。 那儿。尤其是夏天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特别舒服。 哎，它既然被誉为小西藏是因为它海拔高吗？ 海拔高，那个位置大概应该海拔在1200米左右。 哦，那是 但还不是最，它是那个还不是最高的地方，最高的还有更高，就是我是山脊游这片山脊大概在1200米左右。去那儿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尝一个我觉得挺好吃的挺好玩的东西，是鱼叶小米饭。 榆 树 叶子 啊，跟小米有点油，那么他们蒸那饭，哎，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什么味儿的？ 我也说不好，但是我觉得你要去了以后没吃这个，我觉得挺亏得慌的。就在那个小西藏，这个就是刚才说那普洼那个那个山脊游公园的那个路边上，就有一家不起眼儿。我觉得可以看看。 既然是不起眼儿，很有可能你就开过去。 然后那个普洼乡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特别好，那个地儿更没人去，叫椅子圈 哦， 就是椅子，就是咱们坐的椅子的椅子， 嗯， 券就是有一个围，就是他说那个山的形状呢，就跟那个 围起来 就围的有点那感觉。他呢，快到山顶的时候，要必须穿过一个隧道，但是那隧道我认为有点像天然的，因为我能看见钟乳石那种类似的东西。 哦， 啊，然后过了山道以后，就是有那么最后一公里几乎不能错车，就右边就悬崖，左边就是山巅，就大概一公里。但是你开过这段以后，就是一种高山草甸的感觉，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草特别的肥厚，特别高，恨不得能到你膝盖的位置。而且那个山上的那个石头，就那种山大的石头，不是说就是一个整个的那种，有点跟南方的那种独秀的那种石头那种感觉，一块一个飓风一个飓风的挨着都挺近。而且也有好多说法，那个地儿呢曾经被做过好像中央美院的还是谁的一个绘画基地，但几乎没人，而且上面还有个小停车场，我觉得挺好。 哎，真的，就是哥哥说这些地儿，我怎么从来都没去过呢？邪了嘿。 所以是吧？好多人说北京有什么可玩的呀？就那个长城，就那几个那个吃红鳟鱼什么的。我说只是啊，那还是因为您不知道，或者说您是没有时间去逛。其实，要如果总结北京周边这些东西，无论是长城也好，还是寺庙也好，还是古村落也好，可以没完没了的。 嗯， 可以一直说下去，太多了，太好玩了。 哎呀，能玩的太多了啊！ 没错， 就是那个普巴，我就去过一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也是跟您说的，穿过一隧道就到了那村子里边了。 嗯， 虽然叫做森水村，我说哟，那一定有森林有水呗。 嗯， 哦，都没有。我说水呢，原来有水，老早之前有水，现在水呢慢慢给断了。但是呢，整个进到里边啊，因为人少。所以整个你就是进入到一个特别原始的村落的状态，包括那边的人，他们那边是养蜜蜂，产那个蜂蜜，你就直接到那个老乡家里边去拿出那个蜂巢来，直接嘬着吃，哎呦好吃啊！ 是， 而且呢，他们也是有一个盘山的道，能上到那个山脊上，在山脊上采蘑菇，就是我们通常在电影里边看到或者动画片里边看到。这是红蘑菇，能毒死你哦！就那种蘑菇真能采得到，而且就是手掌一样那么大的大个儿。最关键是当地人说吃吧，这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心里就琢磨，那你有事儿算谁呢？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可能误导了 啊。 我认为你肯定估计是跟村民问的，可能村民有点口音 哦， 绝对不是森水村， 那是 三流水村。 三流水村。 对， 不是， 肯定是，要不你可以上网搜去。 那边搞的活动还能有错吗？是不是集结地点就是森水村？ 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啊，就是三流水村是怎么着？是因为你提到那个隧道了，那隧道很少见，因为那个村以前出山特别特别难。 对， 后来给他修那条隧道特别长，而且我觉得特别刺激。你进去里头，刚一进去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你的车一进去的时候。每隔一段自动那上面会有灯，它是声控的，车就它一层一层层往里头亮，就有点跟科幻片的感觉似的。 行，咱先说到这儿啊。 好， 说着古村 是一地儿吗？ 都科幻片出来，先进广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注意了，注意了！3月15日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有人说前任使你成长，让你变得更好；有人说感情一别两宽，说散就散。前任三，再见前任，登陆歌华电视院线，珍惜眼前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已经有20多年 啊，对，20年了， 20多年就在京郊待着，没回过家的，几邻家门而不入的那种啊。我们的京郊王海春，春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刚刚咱们聊到普巴乡了， 对 啊，我们领导说了，说就是森水村。嗯、啊，萧克将军的疗伤地， 这还真是我的，确实我的疏忽。然后因为森水村我路过过，还真没进去过。 哦、 然后你一提隧道，我就想到了那个是三流水村，是属于霞云岭的，也属于房山。 嗯， 啊，刚才我就说嘛，就是他也因为他你说的前面太像了，他也是从霞云岭那个镇的话，再往上走的话，必须得急转弯的盘山路，盘好长时间才能上去。 真是， 而且上去以后必须得穿一个特长的隧道。 对。 那个隧道，就刚才我说的，它真是声控的。你开车进去，走一段，啪亮一个灯；走一段，啪亮一个灯。但是你看远方，永远都是黑漆漆的。然后真是豁然开朗，才能进得去。 对，没错 啊。所以您说这个，我立刻就想到三流水了。 看来那边这样的村落还不少。 对，而且这个村子的话，我觉得就三流水村，反正有几个特点，如果愿意去的可以看看。一个是那边号称有一种梨树王， 嗯， 但是这个梨树不是一般的梨树， 嗯、 是红霄梨。 哦， 红霄梨梨树王那上挂一牌子，写梨树王， 是年龄大是吗？ 对，年龄大特别古，就是得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的这种大梨树。 哦、 那个的梨树的果，如果你要秋天去了摘点，或者你买点，非常好， 还能产果呢， 能还枝繁叶茂，而且、 哎、 而且到了那山顶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以看，就是北京有、房山那边有一座山，特别有名，叫棺材山。真就那整个山顶上，就真跟一个宽，就形状跟一个大巨型的棺材一样，而且那顶上极其平，而且这棺材前头还有一块立起来的岩石，就跟石碑是有点像。你要查棺材山，好多人都知道，专门去那儿徒步的人特别多。就从这三流水村那儿，正好能看见它的这棺材山的后面，因为一般人可能都是从南面看，就是从看它正面，很少有能看到后面的。 嗯， 哎，这个地儿是唯一能看到的。后面的呢，我觉得这都是可选之地。 对对对， 好好好，嗯，因为问题的朋友太多，而且很多的问题都有重复性，比如说问，哎，你们刚才说的民宿叫什么名啊？你们说的普洼在哪儿啊？小西藏在哪儿？等等，没关系，我们的编辑都会给您发私信，就不占用我们的直播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主要说的是郊区的古城啊。实际上，我们刚才也仅仅就说了一些，其实还有很多。 对。就说，还有说，就是例如北京啊，还有一个说建城史的问题。一般说北京建成3000多年，但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也又经过考证，在密云还有一个城叫共工城的，号称是已经5000年了。就是如果您喜欢历史，喜欢这种考古的东西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地儿就在，但是现在这个城已经被密云水库给淹了。但是这个城应该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早最古老的城，据说就是当时共工以祝融，咱们有一个著名的那神话故事，然后后来降罪于他，然后就把他发配到这儿来建的这个城叫共工城，这应该是北京的最早的城，应该算是。 哦，袁说一听到森水村，哎，这个不认真读的话还很容易大得斗，他说迫不及待我都停车了。这个森水村呢，我们呢开车误打误撞开进去过， 嗯， 而且到了山上呢，能够看到脚下有一条铁路穿过去，是吗？好，说的又不是一个地方。 我那边山头比较多、 啊、 可能上的不是一个山头，不过上去确实能看到，就是几条高速公路啊什么，你这都能看到、 嗯、 铁路没印象啊。 因为小胖对这个地儿熟悉呢，是因为这个村子呢跟我们文艺广播是牵手村， 对、嗯、手拉手村 是，然后小胖呢是作为代言人专门去到那个村子， 嗯 啊，做的这个启动的仪式， 又跟我们去的那可好了，真的，我们去3天活动，2天下雨，就没出来过。 不，那就说明那边的环境很好。 确实很好， 对， 确实很好。我们开了2天会， 嗯、 而且 应该， 而且在普洼乡的话，那个盘山路应该说北京是最美盘山路之一。 哦、 有好多人好骑行的人就专门去那儿骑车去。 是的， 特别的漂亮。 是的，是的，嗯、还有好多那个徒步的。 对， 就是他们村里边村民跟我们说啊，说你都不知道这些徒步的朋友们都是从哪儿钻出来的，有好多都是从河北从那边开始徒步，穿着穿着穿着就穿到这儿来了， 是， 然后就从他们村就走出去了。 对， 他说好神奇的一件事情，他们都没走那么远，我就不知道从哪儿来，背着大包小包一队人马就出去了。 现在不只是北京啊，包括河北，包括什么周边，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爱好者，他们就喜欢这种徒步， 是啊， 然后专门有很多很多的适合徒步的线路， 嗯 啊，但是一定得跟对人，因为确实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嗯。哎，其实像这些都算是我觉得是北京特别隐藏的特别深的一些美丽的小村落，但算不算古村落我不清楚啊，这个因为他们的历史并没有去详细的调查过那么长时间，但一说到古村落，北京的古村落有几个是叫得出名字的，比如说最有名的窜底下村， 对， 陵水村， 对， 这些都是特别有名的古村落。 所有的这些古村落其实你要去多了，尤其是西北方向的这些古村落，你要跟当地老乡聊，几乎都有一个根源。你例如问他您家是从哪儿来的呀，几乎都会说山西大槐树， 哦， 洪洞县的， 都是大槐树地， 全都是， 哦， 然后这个呢反正还都有好多故事。这个属于当时燕王扫北，也就是朱棣建北京的时候，其实在当时这个都是反正有一定说法，一个是明，就是元末明初元朝的时候，因为他们来那个当时统治的时候比较残暴，就是河北地区啊，包括河南地区啊，有很多的时候已经造成了无人村的那种感觉，包括燕王扫北朱棣的时候，等于他其实他不是正根皇帝，但是他是起兵造反，然后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就当地好多村民也是维护正统的皇帝的时候，也造成过一些人员的这个伤害，然后这时候等于华北地区，整个华北地区相对来说各个村落就是人烟非常稀少，这历史上都有记载的，所以呢朱棣那时候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从那个山西那边相对来说 移民， 对，比较稳定的地区，一批大批的移民进入华北地区或者北京周边，所以你可以问几乎都是说那个时代的，也就是说北京的大部分山林的古村，如果是传说对的话，那我认为可能明朝建村的时候可能多，明清，包括你去村里下吧，你说他那些古房什么的，你要问他们，他们都说是明清古居，一般都是这么说。 好，来我们说个旁的，西友问知春路附近有什么适合朋友聚会的餐馆吗？ 来， 我只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哎，在那边应该有一个杨大爷吧，在知春路那边。 知春路啊，离杨大爷稍微远点。 哦，不对，我说的那个知春路在北医三院附近，这两码事。知春路就是已经到了中关村一小二小那边， 哎，差不多是那一片， 对对对，翠宫啊什么的， 哎， 那边 是。 其实如果要是在那边吃的话，我倒是建议您可以奔那个，那边有几个比较大的商场。您可以到商场边上去吃饭，比如说我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了，那边有西河小馆，是在一个四合院里头的，环境还不错， 那适合聚会， 对对对，就在对面那个商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中关村购物中心， 大概那个意思吧， 新中关 啊，新中关，对，新中关正好底下斜对着的那条街，餐饮一条街，然后边上还有家乐福啊等等，都在那边，就在那个餐饮一条街上，你就可以找到很多饭馆，还都不错呀。但是我说的这个人家是有一个小院的，还挺好，正好朋友聚会，还不错。 自从海龙变了，我就没再去过了。 那边变化特别大， 是吗？ 特别大，而且街道啊，绿化呀，修的都特别好，很有秩序感，而且一到那里扑面而来，你就觉得，哎呀，不去买个电脑，哎呀，往来此地， 哎呀，好啊，这个咱们接着聊咱们的古村落吧，好不好？刚刚说的那几个是特别有名的，然后还有一些有没有啊？平时我们了解的比较少，但同时又非常美丽，而恰巧我们的京郊王也去过呢， 又来了。 我觉得还有一些地儿啊，就是例如因为只要离市区近，相对来说大家可能知道就比较多，但是有些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儿，或者是在和北京交界的地方， 也很漂亮，而且也不错。就刚才说到，嗯，其实现在古城跟古村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城中间基本上过去的一些就已经都变成村落了。嗯，在河北属于怀来和北京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城叫镇边城，我认为景色也特别的漂亮。而且它那个就是大门现在的城市，你可以说好多寺庙都毁了，但是那里头还有几个，有两座寺庙还保存着，其中有一个就是关帝庙，然后现在它的村委会在镇边城村委会就坐在那个关帝庙里头，然后包括那些古松还有那些那个老的那个建筑那个都还保存着，尤其是有好多过去有非常深刻的时代印记的标语，整面墙都是。哎，我觉得那个感觉就特别好，这个地儿我觉得不错。而且镇边城再往北走一点儿，大概有个七八公里地儿，还有一个叫横岭城的村儿，它也是，所以说看这个就能感觉出来，这一定是过去的边关重征之重，这俩城连着。从这个横岭城，它首先它还保存着一个南面的那个古的那个水关，还能看得见。而且从水关旁边有一条小路，你如果开车顺这条路一直开上去的话，两边反正都是杏花种的杏，这景色春天肯定很漂亮。而且开到山顶上的以后，能到一个北京，应该说知道北京城的长城的很多，但是知道北京海拔最高长城的不多，这地儿可以去。而且你说北京长城，你说大家都走过了，所有这种敌楼几乎都是方形的， 对， 但这地儿是有圆形的 啊， 圆形的敌楼的， 那个时候已经很时尚了。 是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比较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这块呢还是当时著名的南口战役的著名的一个战场，你可以看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敌楼上那个城砖上很多很多的弹眼，弹孔都特别密布啊。所以而且那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这个城楼的话往下面一点甚至还有能看见过去那个战壕的那个痕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您无论是历史的喜欢好，还是说这种怀古的这种感觉也好，还是看自然风光也好，我觉得都可以去。而且那个山路上有一段是红桦林，这个北京也相对是比较少见，你能看到红桦树，就是一般都说白桦树，它那是红桦的。而且还有山上有很多这种反正我现在叫不出来名的一些野花也特别多，像春季的话我觉得就挺好。 在怀来， 对，怀来和北京交界，出了北京就是出了检查的那个口的话，也就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 好好好，包括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海春哥有没有自己的微博啊，包括公号啊，有吗？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反正暂时可以加我一个私人微信。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我的天哪！ 真是，您就不怕 又买手机了？ 我因为我好玩，我特别喜欢，如果好玩的人，我特别喜欢跟他们一块聊。而且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我知道，其实好多人可能好玩，他们也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我也特别希望能学习一些。 要不这样，春哥，咱们回来拉一个群。然后呢咱们也起一名字，因为春天马上来了嘛， 对， 这个有这需求的朋友可能也挺多的。然后咱们拉一群，然后把您也拉进去。 对， 没问题， 我们也在里边也听一听。是不是有什么好地方我们也听着。好吧，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吃喝的这些听众，我们打算分几个大群。就因为大家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嘛。 是， 比如说以熊丽为首的健身群。虽然我们不太相信吧，但是健身群，因为以前弄过类似的，小胖在里头，后来都变成聊美食的了啊，所以就好，稀里糊涂的就已经变了性质了。然后另外呢，小胖说，哎，弄您这个郊游群， 没问题， 也可以，因为虽然我们的听众众多呀，但是毕竟。真的，我们上次一说健身群，瞬间好几百人， 哇 啊！我们直播都快崩塌了。 现在也有点往那个美食群那个变啊， 也都 这不是四月一号才正式开始、 是吧？ 哎， 天天就是发吃的，其他的没什么正形，咱们吃喝玩乐 争取每个群咱弄一个， 嗯，对， 好不好？这样的话，咱们比如说春哥有什么好的图片什么，都可以在群里边一块发布一下。嗯、大家别着急，等明天的时候，让我们小编设置一个， 嗯、 然后发送什么，然后您有一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 嗯、 好不好？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因为有一个朋友啊，好像还挺着急的，说要去这个新疆玩， 嗯、 想问问春哥新疆能有什么好玩的，能看到什么花，一会儿咱们来解答一下。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是方的问题，他说了，嘉宾好，我们四月份呢要去新疆，四月初的时候，那边现在就是四月初，能看到什么花呢？有什么必看的景点呢？而且呢可能会在乌鲁木齐玩一天，一天的话能玩点什么呢？必吃的餐馆介绍一两个呗，麻烦介绍一下。 嗯，我觉得乌鲁木齐，你说，一日游，那我觉得只能在市区了，相对来说，对，那我觉得可能看看大巴扎，然后就在那个附近，我就转转，看看那个新疆乌鲁木齐的那个博物馆，我觉得就挺好。如果吃的话，具体餐馆我记不住了，但是我就是，烤包子，我觉得挺好吃，那边还有。对，当然大巴扎里头也有好多那种羊肉串什么的，也特别好吃。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我是去天池，但是他一天可能来不及，就 对一天来不及 啊。在天池的话，我觉得那块的话，就是我们找了一家店，就是现杀的羊，做那手扒羊肉。在北京我也吃过，但是那么香，那么香的我简直就真是拿手去抓的那种欲望极其强烈的那种。 嗯， 就那么一次。我觉得在那边他那羊肉真不一样，我觉得特别好吃。如果说新疆，我不知道他这位听众要去待几天，因为新疆我觉得太美了，太大了，甚至我觉得例如去北疆，去伊犁一个地儿，我觉得十天都不一定够。伊犁一个地儿你更别提南疆，必须再说喀纳斯，再说其他地儿，反正我觉得那地儿值得去很多回，每次半个月， 对， 得这么转。 包括我一好朋友，就是他给我发了照片嘛，说他去那边的天山啊什么的，然后开车走的那条路，远远的看到雪山，哇，我觉得好漂亮啊。 如果要是天池那边的话能看见雪山，但是如果你要深入新疆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处处是天山，到处的景色都不甚至我觉得比天山漂亮的多， 对， 而且很多地儿都是不收钱的， 是， 尤其是有好多山里头的一些水库，那个水的话真是跟碧玉一样，那种颜色特别的漂亮，就跟雕刻，就跟镜子镜面一样， 就觉得是假的似的， 就跟假的一模一样。而且它真是那种树落，就是说那种松柏树，这种松树啊，太多了，就所有的风景几乎都是这样，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沿途，我觉得几条公路，有独库公路，一定要去走一下， 嗯， 还有昭苏那边那条公路。至于花儿，我觉得春天的话，杏花谷特别漂亮。而且新疆的话还有一种花儿特别漂亮，但是那个东西可能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么快？ 对，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每年就专门想看这个的人特别多，但是往往都看不见，因为它也没有一个说固定的话，就不像你说杏花吧，起码有一两个星期你能可以看见，那个真是几小时可能就没了，瞬间。所以这事儿就可遇不可求了。但是我觉得既然想那个时候去，我认为反正伊犁挺值得去一看的。 啊，新疆太大了，您可能在那边玩两三个月，也只是大致的能把新疆玩一下，您说想深入可能都不一定能玩完。 对，而且去新疆我建议一定自驾。 哎，对， 因为沿途几乎每个拐弯每个角落都特别漂亮。如果你要是坐 大公共汽车，那肯定一晃而过了，你会留下很多很多遗憾的。 嗯，对，这个春哥刚才说了是玩的地儿啊，这个我说一吃的地儿啊，因为刚刚看到这个问题，我就赶紧问了一下在新疆的一位朋友，他是新疆也是交通广播的一位主持人，我们同行，跟我说了，说我问他，我说乌鲁木齐最推荐的两家馆子，赶紧发我啊。他说我给你推荐一最火的，现在呢是就是 CBA 的一个那个新疆队的一个球员， 嗯， 非常火的一位球员， 他开的， 他开的， 嗯， 叫什么呢？叫牧羊先生， 嗯， 就是 跟羊肉相关。 牧羊姑娘，把那姑娘换成先生，就是那俩字啊，牧羊先生。他主打的就是南北新疆南北菜，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比如说椒麻鸡，什么烤全羊都有，有一些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过啊，也没吃过，比如说。鸽捞面，鸽子的鸽，鸽捞面，还有这个鹰嘴豆高白蛙龟啊、高白龟，啊，驼奶豆腐，鹰嘴羊蹄冻，还有这个馕坑烤卡拉，还有啊面肺子，这个的大家都知道，还有金椒果仁子鸡、胡辣羊蹄等等等等，人均也不贵，我看了一下，人均大概是100左右。 啊、哦，那挺合适的、 啊，还不错。这是说现在乌鲁木齐最火的一馆子，牧羊先生，您到那儿可以尝尝去。 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推荐了一下他觉得很美的，这是西瓜妈妈。他说，周末呢要带孩子去怀柔，有一条路呢叫岩流路，据说很美。能不能让嘉宾说说好玩吗？ 岩流路沿途景色都不错。它沿流是从延庆过来的到怀柔的，沿途的话，例如你可以去永宁古城啊，吃豆腐，然后吃那个火烧，那个就是永宁古城，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一直到那个等于怀柔的就是白河峡谷这个附近了， 就是那地儿叫什么什么九八街呀什么，就从那边穿出去了吧。 你可以从那儿穿，也可以走到京嘉路上再回来，这条路都反正都是通着的。沿途这个沿流路上，沿途除了这个永宁古城我觉得吃的东西比较多以外，剩下这地儿呢景色都很漂亮，但是可以停留的地儿不算太多，也就是说你沿途可能就是看自然风光了。沿流路上 好啊。这个忽闻水上琵琶声说了，而且还括弧自画，说他头像可能是自己 画 的啊，说特别早的时候去延庆的四海看花海， 对 啊，一天有四趟公交车，也没有住处，到了看花的地儿也就得一个小时，然后坐着末班车就回来了。问一下，现在四海像这个公交车啊和民宿啊都有了吗？如果去那边的话，玩起来会不会方便一些呢？ 如果是公交车，反正我是认为不方便，因为你从北京过去，我觉得这得两个多个小时，来回就将近五个小时。 而且就算他走高速的话，您想，八达岭高速，五环之内相对车都多。 对，但是那边现在延庆的话，民宿发展的挺快，最早的应该说名气最大的，例如山楂小院，然后现在还有叫大隐于市的，还有一个叫画框里的，然后我挺喜欢的有一个叫左邻右舍的，都是这种民居，然后改造的非常舒服，让你，然后那个大概都是有院子的，然后孩子也都可以住，基本上可能一个院子都在3到4间房左右，适合几家一块玩，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挺不错的， 这几个都在那儿啊， 都在延庆， 我太火了，简直是！ 你像山楂小院，甚至得提前得2-3个月订， 是， 对，订不上。 好啊，有好多朋友说了，健身群我都还没加进去呢，怎么又建议新群呢？慢慢来啊，因为这个健身群就是每个群落只有100个人， 对， 所以呢，我们再慢慢设置。还有的朋友说，什么时候这个出行群我们就开始建了？因为后台我们工作人员得稍微先设置一下，等明天节目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回复什么关键词，您扫什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群落里边了。 对，先到先得哟，就100人。 哎、对，别着急啊，来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而且最关键，我们这个快乐的时光呢，又让这个周末又产生了很多的遐想。 是， 刚刚我就满脑子全是花啊、草啊，就是绿绿的大山呐、啊、清清的水啊，还有烧烤啊，就想着这个。说起来烧烤，好久没吃烧烤了。 周末呗， 周末出去啊？ 对呀、啊， 自己烤的呀。 想要了， 现在要如果想烧烤，几乎北京范围之内，只要是露天的，几乎都不行。以前你说找一河边、找一山里头， 那 都能做，现在是都不允许了。 那是那是， 但是那些民宿里头是可以的。 对对对， 也是现在民宿它都相对比较远，而且人家自己是一个环境嘛， 对，在自己院里头是可以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而且说到民宿了啊，刚刚咱们说的那几个，那真是如雷贯耳。就是出去玩的都知道这么几个，而且呢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因为神难定啊，我的天，忒难定了，就根本定不着，就像你说的两到三个月定，而且呢你想我可能去的话，我包一个院十个人，我得凑大家伙的时间， 没错， 不是说您那儿院空了我这儿就有时间能凑齐了，想两个时间赶到一块儿特别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面对选民宿这件事上挺头疼的。 对， 虽然您刚刚说了说现在北京有200多个民宿是吧， 对， 但是也少。 对，因为这两年这事儿就想出来玩想包民宿的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而且大家都有微信，只要去了觉得一发所有人都会觉得好，因为现在民宿确实符合这种朋友聚会或者家庭带孩子出来玩的这种心思。 对， 他设计很多很多点就特别适合，例如有的民宿他就能做一个大沙坑，是专门用的海沙， 哎，哇、哦，就让孩子在里头玩， 对，就让孩子在里头玩，哎，所以说这种感觉，那你哪儿找去？你在北京找不着，别的地儿也嫌脏啊，这在院里随便折腾啊。 而且再其次，它因为开窗见景嘛，而且比较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无论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高矮，它不像酒店，因为你想像小胖说的200来家，那咱们就往多了说。一间儿，它大概能住20人， 差不多。 咱比如这么说， 对。 那您想200家能住多少人？它不是一个20层的一个大酒楼，这个是。 是没错，因为民宿还也有一个规定，基本上在15间以内。 对、啊。 所以你就这么说的话，也就顶多住个。啊，30-40人、40-50人也就这样 了， 对， 到头了。不过在此呢，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比如说像晶晶发了很多的照片，非常的漂亮。他说呢，就这些呢，全都是去新疆啊拍的这些啊，很天然，很美，很干净，而且呢，他说这就是伊犁，超漂亮， 对，太漂亮，一定要去伊犁，如果去新疆的话， 而且方也回了，说我们就是去伊犁方向看杏花去 啊。对、哎，这个是应该说在中国已经很有名了。 好，梁世堂问一下这个春哥，百里画廊这个季节适合去逛逛吗？ 我认为啊，去郊区对我来说，你可以看我微信，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去。如果说冰河，就是那个刚才说白河那条路，我认为现在特别适合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是属于那条河上的冰初化，也就是说你两边都是冰，然后在冰下你能看见水潺潺往那流，而且这时候水特别清，小孩特别愿意在冰上走，还可以去拍照，还可以去玩，还能看见这种水春天这个绿芽发的时候这感觉，我是特别喜欢。所以这每个人的可能感觉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郊区真是无处无时不美。 春哥是一年四季都觉得有好看的地儿， 没错， 对，都能看见好看的，就是因为您看他们的，就是春哥的朋友圈啊，真的就没有楼，就是他拍的照片里边就没楼，全是就是到了春天了，夏天了就是花草绿油油的一片，到了冬天呢，他就拍一些比如说他住的民宿的一些小细节，民宿的一些小摆设等等等等，你就能从他的朋友圈里边，从那些照片里边就看出他对那个就是不能说郊外的啊，可以说郊外的就是自然的那种爱，真的是。 所以这个就刚才又提到春天这个看花，刚才说了桃花、杏花啊，包括海棠花或什么这些花，其实不一定是成片，但是有些特别有特点的野花，例如春天可能大家遍地的有一种黄花叫地黄的，也特别漂亮，还有一种花例如叫 那个白头翁，这个花其实在北京特别常见，但是你一般看看花的时候不知道，只有它花谢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这白头花啊，白头翁这花开的时候是特别大的一个紫蓝色的花，特漂亮，特大。只有它这花落了以后，它才能长出好好多那个白色的须须来，就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似的。你才知道哦，这就是那个白头翁。其实花更好看，但是你不花谢了看不见。还有北京还有好多特色的，例如他们老去门头沟房山那边有一个叫七叶那个铁线莲的啊，那种花应该说是最早在北京发现的，但是后来在河北也有了，算是北京比较独特的一种长在崖壁上的花。还有像北京的那个溪谷里头，在延庆和昌平是那溪谷里都能看得见，有一种叫北京水毛茛的一种水上的一种花，也特别漂亮。所以说我认为美啊不一定是成片的，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角角落落都有很多特别漂亮的小花。 嗯，好，西瓜妈妈说了，说我们的目的地是民宿，不知道是去新疆还是去哪儿啊？ 没有， 说也是民宿，叫终于遇见你。 这个我还真没去过 哦 啊，所以因为北京民宿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几乎每一两天蹦出一家来，每一两天就蹦出一家来。 嗯， 最好的话您可以多了解一下不同的民宿，因为它的建筑风格，最早的一批的民宿是什么？就是拿老宅子拿收过来， 对， 是， 对，就是外面可能不太动，但是里头呢做的很欧式化，就是布草啊，就那些床具啊、家具要用的都很漂亮，但是大房梁什么的不变，这是应该最早的一批的一种风格。但是现在呢，还有例如像那个在古浦水镇那边有一个丫头的客厅，它呢就是属于非常现代化的，有点像长城脚下的公社，它每间屋子都单独找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来做， 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每间屋子都不一样，然后起的名也不一样，像诗啊、书啊、画呀、就是跟那个东西都是相结合的，还有月之类的，哎，那种感觉又是一种比较新潮的这种风格。所以说每个人的喜欢也不太一样，你是喜欢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古朴的那淳朴那种，还是喜欢这种比较现代的？说实话对我来说，刚开始看淳朴都挺舒服，但是有了现代的，我还是觉得现代的好。所以您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可以去挑一些。 嗯，刚刚您说了几个，一个是木匠的那个，还有一个特别静的，再推荐几个发现的新的，发现的不错的好一点的民宿。 例如啊，我大概每个去选一个。 好。 房山我特别喜欢坡峰岭的云上石屋，那个石头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 嗯， 然后如果是门头沟，我特别喜欢就刚才我说那个碣石村的怀景石舍， 就 是槐树的槐， 那个是吧？ 对，它那个是，而且那有几棵古槐树，所以它叫怀景石舍。然后如果是延庆，我刚才说了，像左邻右舍我会比较喜欢。如果要是昌平，我特别喜欢在那个靠近那个凤凰岭那边有一个后院，前后的后院，那个特别现代感，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如果要是怀柔的话，例如那边有一个叫鱼塘的，我觉得特别喜欢。包括刚才说那个老木匠也是属于那儿，对。然后那边还有几个叫意境系列的，例如意境半山，我觉得也挺好。在那个现在看赏梅的响水湖的后面，它得穿过响水湖才能到，这深山区也特别漂亮。然后如果要是平谷的话，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叫蜗牛农庄的。那个我觉得挺好， 半山上的那个， 哎，对，能看到特别开阔的视野，那个小院我也特别喜欢。如果要是密云的话，我觉得像山里系列就挺多的，包括最有名的云凤山的那童话木屋，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带孩子， 那就更顶不上房子了。 现在已经是全年的周末的房几乎就全没了， 没有了。 你可以挑平时可以去， 好吗？ 所以说我觉得反正北京周边现在真是特别特别多，我觉得丰富了咱们北京的旅游生活，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其实咱们退一步说，其实我相信对当地村也是有好处的，真的。 您比如说您说的这些地方，首先它一定都得是扎根于乡村， 对， 而且都是深山， 对。 其实这些地儿如果不是因为，但是都是相互的、 嗯、 如果不是因为大家知道哟这是一民宿，哟这民宿特别好、 嗯、 那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这个村儿， 没错， 包括跟我们牵手的那个森水 村， 哎，对吧，那如果要是不跟我们牵手的话，可能好多人也不会知道。 所以说这事儿呢，我觉得对，其实真正对有意义的还是各个村里的这些老百姓， 是的， 哎， 他们不只是开阔了视野，因为以前真是很封闭很闭的这些村落，你跟外面人无法接触，现在很多人来找到他们，他们的不只是物质生活提高了，就是说他们这个房整体的地价什么的都高了，跟以前都没法比了，所以说现在的话跟以前不太，以前的话就是他们对这房子无所谓，因为好多都是残破的，都毁了，都没人住的、 嗯、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都是宝贝、啊、 嗯，是原来啊有一个就是平静，我看一篇文章，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京郊游还没有那么火，或者说民宿还没那么火、 嗯、对， 就很多人说这个是未来的市场，但是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旧的民宿就是民居啊、 嗯、 怎么改，因为你让当地的村民改，人家拿不出这钱来， 对 对吧，人家可能我有这钱我自己再重新盖一个，谁在这老屋子里边住啊、 嗯， 我又看了一篇文章，在2017年的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写的文章，现在您在北京的周边，而且不光是北京啊，连那个上海那江苏浙江那附近也都算啊，您要想找一风景好的老宅子，说我掏钱给你装都特别难， 是 就是因为太火了， 嗯， 就是好多人都想说哎呦，我也想觅一个老地方，除非那地方是您自己家， 嗯， 否则的话您是太难找，就一地儿难求。 没错，现在聪明也都很明白这些事儿。 哎，是是是、 嗯、 是。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北京人，不管是哪儿啊，就是去农村做了一些这种样板，相当于是。 对。 现在以后开始，这些当地村民也学会了，就像刚才我说那老木匠似的、 嗯， 他就是等于是自己开始。自己做，我觉得这样其实真正应该是回归到民宿的本质，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对，这样我觉得是更好，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租花钱租过来一个房子， 嗯， 然后你再花钱雇人来管理，其实对于盈利来说或者对于长久来说是不太现实的，不太容易，因为你规模小，很小、 嗯、 你很难，但是只有当地人在做的时候，相对来说他本身就生活在这儿，他的成本要降低的很多， 嗯， 所以这个可能将来是真正的可能发展趋势了， 是啊，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您手边还有房子，咱们可以联系一下互相做一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 嗯、那个是来不及了，应该问嗯，咱们村里有亲戚没有 有帅哥没有，帅小伙没有啊 对，确实有太多的朋友都说了，那个关于郊游的群怎么进入呢、 嗯、 还是小胖说的那个，第一个呢，我们的网管他要啊，后台先要啊， 得拿身份证 设计，做一下功课、嗯。做完功课之后呢，明天吧，明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小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说的。但是呢， 嗯、 我们希望呢，啊，精挑细选啊、 嗯。 当您进入的时候，先进先得哟，头100个人差不多。 哎，好，这个今天咱们是以花开的头。但是当时咱们说花就是说哪些花您能看着，一会儿还有应该就是六七分钟的样子，咱们呢给大家推荐几条大家可以预先去设计的一些线路了，比如说您去南边也好啊，北边也好，东边也好，西边也好，您走哪条线路是可以在未来的大概20-30天的时候啊，这个您能看到花的，而且这条线路还挺美的，一会儿让这个春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春哥，咱们先从 先往南边走好不好？好像感觉南边 少，因为南边没有山， 南边 而且南边偏低。 对，就南边的话，就说你要是赏花，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呢，就说相对来说，它没有特别好的景色。 嗯， 纯看花是可以的。 嗯， 例如大兴那边有一个叫梨花村的，那整个那个村全都是梨花，而且它是上百年的古梨树，那可以看。 嗯， 而且那边也有吃的，据说他们还曾经做过梨花宴，就是把梨花放在那个菜里头。然后，但是这个的话。嗯，相对来说不够丰富， 就是山山水水，您是 对它没有，你只能是看看梨花，吃个饭，然后可能就回来。 嗯， 然后这个呢稍微简单一点， 泡个春天的温泉， 香。 对， 南城也有一些温泉， 对， 比如龙溪啊或者什么的也有一些，和南宫那边 是。 然后如果要说比较好的线路，就是一天来说比较丰富的，春天的话，我特别喜欢一个线路，就是奔昌平的刘村镇。啊，走六环，从刘村那边出来，然后进山，然后那条山上沿途就能看到好多高大的海棠树，尤其是到了有一个村叫黄土洼村的地儿，这个村我特别喜欢，沿途那个都是那种特别老、特别老的海棠树，也同样得恨不得一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如果等到差不多四月中旬之后，然后那个就是那海棠花特别的繁茂，你在可以海棠花，我曾经在海棠花树下做过一次野餐的活动， 嗯， 那感觉太舒服了， 嗯， 就那花就在你眼前，哎，飘飘飘飘的，然后落到你的席子上，而且你要穿村过的话，就等于是从花海中过。 哎呦，这能一相亲活动多好啊！保证成的几率高， 嗯，而且那个黄土洼村的话，还有一个自己的黄土洼的一小博物馆， 嗯， 是当地村民自发自己建的。然后它里边就首先就是把过去的一些农作物、农家的用的一些东西都在里头，例如，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例如小时候有一种叫摊能能的， 嗯， 一种铁的一种盔式的东西，它那儿有，还有过去那种耙子呀，还有过去那个老农上山。打柴的那种小架背的后背上那架特好玩，就是说它背完了以后有一个休息的方法，它有一个Y字形的树枝支在那架上，它等于扛着柴火可以就这么靠着， 哦， 直接 靠着， 哎，特舒服那样样。然后包括这些以外，然后这个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过去的一些抗日的一些战争史，他特别一个人从延庆、门头沟、海淀、昌平挨村转，专门搜集八路军独立营所有的战士的一些名录，从营长到底下任何一个普通战士，他来搜集，有照片的拍照片，有能录像的录像，然后他把他的一些生平历史所有的东西都讲了，他自己做了小博物馆。 哦， 啊，听老先生讲特别 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嗯， 而且他们家自己还有一个关帝庙。那庙上的话，你可以看见那房梁上还写着民国22年重修，墙上还有那个过去保留下来的明代的彩绘的壁画。哎，我觉得这条线路，我觉得足够，这一天的线路，我觉得就很舒服，而且看海棠花， 嗯， 我觉得比那个咱们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那个元大都那个城原始那个海棠花溪， 哦， 我觉得还有意思， 哦， 因为它树全是古老的， 嗯， 全是老树， 嗯， 我觉得这条线路就挺值得一走。 嗯，这是算奔北边了， 西北的方向。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如山桃花的话，我认为在怀柔进沿线，就是长城沿线，例如从响水湖开始，响水湖的话，那个开始，然后包括水下长城、水长城、 嗯、 黄花城那边的山桃花也都特别多，而且的话那边有好多吃鱼的，不只是红鳟鱼，包括鲟鱼，好多地儿也都吃饭也没问题。然后沿线一直到刚才我说的那个摩崖石刻，然后到慕田峪这边山桃花都特别多，再有一条线的话，例如就是平谷了。平谷的话，那个桃花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对 啊，反正相对来说人多点。我觉得可以走密三路到鸭鸡山那边，可能稍微人要少一点， 就是 少一点， 绕过去了已经。 对，稍微绕一点，因为我觉得密云县城正北的那方向比较多，西北那边人稍微少一些，可以去看看。 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嗯 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回复了信息。比如说有人说我们家村里有亲戚， 有人说我们村里有房啊，老大就说了，我密云有房，非常好，可以跟小胖跟春哥单聊。 哎呀，多好啊，现在就缺房子，是不是？ 对 啊，这个咱一块儿整修一下，对不对？当成我们一个私会的小居所，是不是？ 所以我 看人爱到永远说，说我村里的，哎呀，特别好。 哎，我觉得现在村民有地的人，哎呀，太 幸 福了，幸 福 死了， 是、 嗯、 是， 太让人羡慕了。 是，就好多朋友还有一些，就是在那附近上班的。比如说我们认识的有一些那个就是村里边的村委会的书记啊什么的，我就问我说，哎，您住在哪儿住啊？啊，就在后边有一条特别美的路，旁边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是什么花啊，就是也就飘落着就下来了，我都骑着车来上班。我说，哎呦，您这是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啊。好吧啊，希望这个反正春天来了，希望大家呢趁着这个春光啊，美妙的春光，一块儿出去走一走。而且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赏花的线路啊，您还得再等会儿啊，得到四月初的时候，差不多可能才会这些花慢慢的静候着您，慢慢的开放 对 啊。 是的， 这个春天来了，这个我们要放开自己的脚步，勇敢的走出去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春哥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春哥。 好，谢谢大家。 嗯，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咱们再见啦。 清澈的。谁也无法隐藏，浅蓝深蓝跟着阳光在变换，飘来的云朵透着光亮，蓝蓝的陪我牵挂，纸风的细沙飞向刚泛起的白浪，快的让我们来不及去想，大海的对面是谁的故乡，谁和谁曾牵着手走过这沙滩，青春留下了脚印，我们那时曾经约定，海风的味道是我想你的记号，在我的世界永远地方。 蓝色在我们心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